是伤害着，分手真的难受，不爱又能不合，我不要自己太软弱。而当你看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是否也觉得我是伤害着，往事历历如昨，我付出那么多，可怜的是你竟一无所有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，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无三三，广播书场。 上回说智亮被掐尖入狱了，老恩人撞死在大堂，智亮的这口龙鳞宝刀也归了赃官了，尹焕南有什么办法呀？可这位马碧臣受不了了，强压怒火，不敢着急，买好了棺材，成殓老夫人，抬到家中大办白事，就把老夫人跟老总兵合葬了。马碧臣就进了城了，联合本地的绅商联名保着质量，可是石沉大海，一连几个月杳无音信的马碧臣就跟疯了似的，在宜州府城里头就骂这赃官呢，谁劝也不行，就是骂。这天马碧臣正在大街上骂呢，旁边走过一个人来，这个人风流倜傥，十分英俊，穿着一身蓝，肋下配着一口刀，走到了马碧臣身旁。老哥哥，请问您在骂谁呢？我骂的就是赃官呐，就是现任的知府金枝梅。那您为什么骂他呀？这位小兄弟啊，马碧臣就把这件事一字不落的全说了。这个年轻人拉着马碧臣进了饭馆，要了酒，要了菜，您喝着，我劝劝您。哎呦兄弟呀，谢谢你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去。 马兄啊，您是个读书人，您骂他也不行啊，质量的事自有人管，我劝您吃完饭立刻回家，足不出户三天以内必见分晓。嗯，马碧晨听着话里有话呀，两只眼睛睁得挺大，请问您贵姓啊？马兄，我是质量生死之交，陕西湖山口莲台童子白英才。哎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是您把龙鳞宝刀给的质量吧？是啊，马兄，您替我良言相劝，三天之内必见分晓，您回家吧。马碧晨明白了，有替质量报仇的，他来了就是这白英才。马碧晨高高兴兴回到家中，跟妻子一说，连觉都睡不着了。白英才是到兴隆坡呢来看质量的，没想到刚到宜州府，就听见乡亲们议论质量这件事啊。白英才就赶紧跑到质量的家外，跟街坊邻居打听，确实是被赃官害了，就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。在店中一打听，也知道老夫人死在大堂之上了，宝刀就归了赃官了，哥哥质量在监中压着，就是因为我这口刀啊，给哥哥招来横祸呀。所以白英才到了晚上，穿好了夜行衣，就看准了质量住在哪间牢房里，没让质量知道，又回到店了。第二天，这白英才踩好了道，就直接奔了衙门那宅了，把里边的道路都探听清楚，又到花厅这儿看，府衙之内可以说轻车熟路了，才到街上来找这马碧晨，暗中把话已然递过去了。等马碧晨走了，白英才回到店里躺下养精蓄锐，等吃完晚饭之后打坐养神，耗到二鼓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，换好了夜行衣，又打后窗户出来，蹭了一下飞身上房了，直接就奔了牢狱了。看了看南间之中，哥哥质量仍然在里头呢，这样他离开南间，就直接奔了知府衙门内宅，就到了花厅了。由打这后窗户往里看，这金玉啊正美着呢，挎着这口宝刀龙鳞刀，在这花厅里来回的踱步，沿着脑袋撇着嘴，这邱二虎、单龙、单虎三个人在旁边围着他。嘿，公子爷，您可诚心了，龙鳞宝刀在手，往您身上一配，您就是侠客爷。侠客爷怎么样个侠客爷？戴口罩我就侠客爷了。那是，这哥仨一下就跪下了，我等拜见金大侠客，想到别理别理了啊。公子爷，您瞧我们给您出这主意怎么样啊？您瞧您这派头，嘿，真像大侠客。金玉笑了，你们这糊弄我吧，这口宝刀我也不会使，我就是侠客爷了。您瞧他别的刀啊，他扎不死人，您这刀穿的必划了十个脑袋都得掉。哼，质量也入了狱了，我也成了侠客了啊。你们呢，公子爷，说多说少您得赏赏吧。嗯，赏，明儿再说啊，今天呢先把我送到内宅去。哎呦，您都是侠客了，您还让我们送您吗？啊，甭送甭送，我有这口宝刀，本侠客宝刀在身。这金玉呢就出了花厅往内宅走。善龙一吐舌头，我说邱大哥爷，您可真有两下子，怎么样，这叫冤傻子。后 边的白英才可全听清楚了，他往旁边一闪，瞧着金玉往北来走，他估计迟顺蹭蹭蹭擦就跟上了。白英才就照着这金玉后腰给了一脚，砰，踏死了。哈，还没嚷出来呢，手起刀落，这个金玉头失两分。白英才就把这死尸拉到花丛里，把这口宝刀摘下来了，把自己的刀带好了，拉出宝刀回到花厅，蹭就进去了，唰一道立闪，宝刀一落，这邱二虎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啊，单龙上回一瞧，拉着刀就要对抗啊，那哪行啊，这白英才金刚亮背唰，单龙是头失两分。这单虎一瞧，这么着我哥哥脑袋就没了，举着刀往他要砍，白英才宝刀一撩，苍啊啊啊的一声，嘡啷啷，这单虎的刀就掉地下了。白英才来个猛虎出洞，这单虎也死了。白英才撕了单虎一块衣襟，低头蘸了蘸血，在粉壁墙上就写杀人者质量师也，然后把灯吹灭了，由打后窗户出去，直接奔着内宅，到了上房的后窗户一听，这金志美跟他的媳妇母老虎正聊天呢。这回儿子称心了，你这么做点对了。白英才心说，我让你们瞧瞧什么叫对，撑点飞身进来了。这知府右手一指，你是什么人？甭问我是什么人，你是残害无辜的赃官。唰，这金志美脑袋就掉了。这王氏吓得趴地就磕头，爷饶命啊！龙鳞宝刀扎进去了，前面都到了刀盘了，这后边刀尖都没出来。您看这母老虎多胖。白英才把灯光熄灭出来了，来到大牢，把质量的锁头砍断了。哥哥，小弟前来救您啊！你是英才，哥哥您跟我出来。拉着质量出来，哥俩飞身上房，到了城墙上，白英才跪倒在地，双手一举龙鳞宝刀，哥哥呀，您远走高飞吧，都怪小弟我给了您这口龙鳞宝刀，给您惹了杀身之祸呀。哎呀，英才兄弟呀，你何必如此呢？白英才把经过就说了，志良一听，六条人命啊，兄弟，六条人命啊。哥哥，我知道杀了赃官满门，我写下您的名字，杀人者知良师也，您赶紧远处逃避，已然给伯母报了仇了，您快走吧。兄弟啊，知良眼泪流出来了，大恩不言谢，告辞。哥俩是撒了而别。白英才第二天回归陕西，咱们放下暂且不表，单说质量连夜来到兴隆坡马碧晨的家，从房上下来到哥哥书房外头，轻轻叫了一声哥哥。马碧晨没睡，不但他没睡，他的妻子也没睡，就在书房这儿等着呢，就知道质量肯定能回来，赶紧把门开开了，兄弟你进来。质量是泪如涌泉，跪下磕头，兄弟也起来吧，你逃离桎梏是苍天有眼呐，伯母已然安葬祖茔了，你是不是被白英才所救啊？哥哥，英才杀官逞利，杀了赃官一家六条人命啊。好，出了愚兄胸中这口恶气， 哥哥，他留下小弟的名字在府衙的墙上啊。 什么？ 六条人命把你的名字留下了？好啊好，只要报了仇就行。兄弟你快走，走晚了就坏了。你放心，伯父母坟前有玉兄扫地，我回来就为此事，兄嫂请上手，小弟一拜跪地就磕头啊。你等等再走。马碧臣早就准备好了300两文银，由打柜中取出来，兄弟全做路费，你快走。马大奶奶拖着一身衣裳，兄弟你快换上吧。马大奶奶赶紧退出去了，质量换好了衣服，给兄嫂深施一礼，然后扭身就出来了。马碧臣夫妇由打屋中出来，抬头瞧，就瞧着质量窜上房去，踪影不见了。从此太平下质量，海阔游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质量来到河南，在考城县拜访了一位前辈，住了半个月，就为了躲避灾难。那么一住府衙呢，第二天发现死人了，赶紧报告大班头尹化南。尹化南呢就请师爷写公事呈交巡抚衙门，巡抚衙门派人来了，把案子这么一查，然后出了海捕公文捉拿质量，把善后的事情办理好了，另委派知府。咱们书就不表了，单说太平峡一路到了四川，这天天依然晚了，就住在朴家镇东口路南的朴家老店，伙计伺候着洗脸漱口。质量要了酒要了菜，伙计给端上来了。质量拿起酒壶来倒了一杯，质量可看出来了，这酒里可有蒙汗药啊。质量不露声色，伙计啊，把你们的掌柜的请来。哎，您候着，时间不大，掌柜的来了。这位掌柜的高大的身材，60多岁，身体十分的健壮。朋友，我是本店的掌柜，您有事儿吗？何子儿，嗨嗨的鸡咪子是怎么回事儿？哎呦，掌柜的一听啊，人家是江湖武林中人人懂。何子儿，咱们都是干这个的。嗨嗨的鸡咪子，就是您这里头蒙汗药可够多的呀，嗨嗨的吧。掌柜的笑了，是何子儿病尖字儿，在下失礼失礼。掌柜的马上让伙计换酒，又添了一份杯筷，掌柜的就陪着质量坐着喝上了。兄弟，请问您贵姓高明啊？啊，在下姓质名亮，敢问老兄贵姓？老夫姓朴，名林，字八海，人称大枪镇西洋。哎呦，久仰久仰。志贤弟啊，你是人间的侠客，我也早闻大名，怎么来到四川，莫非有事儿吗？志亮叹了一口气，一言难尽呐，就把自己的事跟这位朴掌柜全说了。朴林一听，正合适，给我姑爷送去啊。兄弟啊，此处有一座剑山蓬莱岛，我的姑爷姓谭，名天，字桂林，被英王请去当元帅。兄弟，你杀了官家六条人命，四海难容，不如去山中吧。如果你要乐意，明天我就把你带进山去。这样一想，也就只好到山中避难吧。好吧，质量就答应了。这个时候，剑山蓬莱岛青龙闸、白虎闸两个闸已然修好了，八位寨主呢也都请齐了。朴林第二天带着质量进了山了，面见英王富昌、富宝臣。富昌正跟军事元帅商量事情呢， 谭帅一看老岳父来了，把太平侠质量请来了，就跟英王一说，英王非常的高兴。现在山中正在设立太平大寨，这样呢就请质量当了太平寨的寨主。山中修建鱼骨寺，修建人骨寺，十三贤九寿贺天庭，这些小小埋伏都是谭天的岳父修的，那么这些小小埋伏全都归太平大寨管。太平侠质量在剑山蓬莱岛一晃就20多年了，质量收了不少的徒弟，都在太平大寨当少寨主。今天质量巧遇镇谷侠董谦董化一，那老爷子威震武林呐、质量赶紧请董老剑客爷上座，然后恭恭敬敬跪倒十礼。老剑客爷用手相搀，质量起来落座之后，把自己的经过全对剑客爷说了。老剑客爷，您只身一人到剑山蓬莱岛干什么来了？嘿嘿，听我告诉你，老爷子实话实说。我说质量哎，我要会会天王殿的军师跟大帅，看看这些能人。老爷子，凭您的本事，会山里的高人是绰绰有余，可是这剑山蓬莱岛的高人你也不能等闲视之啊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他们多少人呐、我就问问老爷子，您有没有什么趁手的军人？不瞒你说，石亮哥，我这十三街边给了我徒弟会宾了，现在身无长物，叫着也得判官笔。老剑客爷，就凭您这对判官笔可不成啊，怎么办吧？质量说到这，伸手就把宝刀摘下来了，双手一捧，捧到董谦面前。老前辈啊，这口刀是龙鳞宝刀，在弟子身上没有用处，给了您如虎添翼。哎呦，宝刀宝军人价值连城，你也需要，我天机长辈我可不能接受。剑客爷呀，宝刀宝剑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弟子命薄啊，不趁佩戴此宝，得了龙鳞宝刀之后害得我身入囹圄，母亲死在宜州府大堂堂口。老剑客爷呀，您德龙望重，雄视武林，您堪配此宝，弟子心出至诚，望前辈笑纳。就把这宝刀高高举起来，跪在老剑客爷面前。不成，我不能要你的宝军人。哎呀，老剑客爷啊！说着话，质量站起来了，一转身来到神灵面前，就跪倒在桌前了，双手举着宝刀。过往神灵在上，弟子质量将宝刀赠与董老剑客，行道江湖，主持正义，倘若枉伤人命，罪在弟子身上。说完了一转身，恭恭敬敬双手举在老剑客爷面前。董谦没办法了，结果龙鳞宝刀也跪下了。跪在神灵面前，老剑客爷说话了，过往神奇在上，太平侠质量将此刀相赠于我，我当真是若枉杀一人，天必厌之。质量站起来把老剑客爷也搀起来了。老人家，山中的人差不多都认识这口刀，我给您一块蓝布，您把刀把裹上遮人眼目吧。质量到里屋拿了块蓝布交给老剑客爷，老剑客爷就裹在刀把上系好了。 董老见可也有这口宝刀，那真是如虎添翼啊。老爷子，我问问您，我怎把您送往天王殿呢？嘿，志亮啊，把我捆上，叫兵丁把我送到天王殿吧。志亮一想，对呀、啊，人家董老见可爷到我这儿不也是捆着来的吗？我真是杞人忧天哪。志亮也乐了，把老爷子捆好了，出去把这崔头给我叫进来。少寨主出去了，崔头，大寨主请您。崔头赶紧进来了，大寨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崔头啊，把老人家送交天王殿啊，不可走失，倘有纰漏，老夫可不答应。是。崔头答应一声，还叫这没心没肺哥俩用这大竹竿一抬，前面有人挑着灯笼，四十个人出离太平大寨，抬着老爷子奔天王殿。这梅心抬着抬着，嗯，真不错呀，高兴了。嘿，哥们快走，这老头分量不沉呢、啊、轻飘飘的真好抬啊，送到天王殿在这交差了。这崔头上去啪就给他一嘴巴，你干嘛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让你明白明白。老董谦大战剑山蓬莱岛，下回再说。 心里 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一零三三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崔头，让梅心梅肺哥俩抬着老剑客爷奔天王殿。这老剑客爷身上有功夫啊，让轻就轻，让重就重。这梅心一抬挺高兴，嘿嘿，真轻的啊，轻不要不要的。这崔头过来就给他一嘴巴，啪了一下，呦，你干嘛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我告诉你，谁拿你当哑巴卖了？前边是大帅府，落什么篓子你？过去就到天王殿了，啊？这梅心不说话了，还没走出一里远去呢。哎呦，哼，怎么回事，哥们？沙漏子疼啊！哎呦，哥，这竹竿都压弯了。哎呀，哥，怎么回事？梅心受不了了，董老剑客也用上气功了，这就怪这梅心多说话。前边是元帅府了，大帅府啊，这老剑客爷一用这气功，这哥俩受不了了，扑通一下，没心没肺全趴下了。再找这老头啊，踪影皆无。这崔头指着没心，好啊你，说你老娄子吧，啊，好，回太平再请罪。老剑客爷曾在树林里看他们走了，这才溜溜达达出来往前看。一瞧这大帅府啊，修得巍峨壮观，宏汉高大，并排着三所大房子，正中是府门，有兵丁把着，两盏气势风灯，上边有红字“水陆全权大帅府”。董老剑客爷心说：“这谭天回来没有啊？我呀，到里边瞧瞧去。”老人家一纵身上了房了。就瞧帅府大客厅灯光明亮，老剑客爷直接就奔了西边后窗户了，往里一看，里边是五间一通帘，方砖漫地，迎面架街案各种的陈设，靠西墙一张八仙桌子，桌子上放着蜡灯，火苗挺高，红缎的桌围子。这位大元帅谭天谭桂林在上手坐着，手里边拖着一本兵书，聚精会神的正看。原来谭天回到山中之后，就跟英王富昌说了瞎话了，告诉英王说，我已然呢托付给白大将军了。白大将军也答应了，看准了机会，在天子面前弹劾年羹尧，他的任务也就是这个呀。所以谭天的跟英王一说，英王就信了。英王哪知道欠身蓬莱岛这20万两银子让谭天给妹妹当了陪嫁了。谭天回到剑山蓬莱岛，才知道凤琪逼死了两位公主的事，心说呀，这三公哥仨可不可靠了，自己一定要小心从事。今天晚上谭桂林在帅府看书呢，猛然间就听见防守动静，他放下书，手按宝剑板就出来了，一长腰蹭上房了，往四外看，只见银河耿耿，明月在天，万籁无声。哈哈，谭桂林也笑了，笑着自己的名字谭天的谭天，风声鹤唳，你叫草木皆兵，表面上气壮如牛，内心胆小如鼠，剑山固若金汤，你怕什么呀？他飞身下来，挑帘进屋。不对，他知道屋里边进来人了。那董老剑客也在房上，是诚心让谭天听见的。如果不让谭天听见，那董老剑客也就没事了，就是让你出来呀。谭天到屋中一看，屋里进人了， 就瞧桌上蜡灯挪到桌子正当中，兵书已然没了。什么人来此挑战？没人说话，就瞧这张桌子忽悠起了半尺，灯苗这么一背，这桌子就奔着谭天扑来了，吓得谭天腾腾腾往后倒退，这桌子就追他。谭天一壮胆儿，拉宝剑迎着桌子扎，他一扎呢，这桌子就往后退，快呀！这桌子往前走容易，有桌帘挡着呢，桌子往后走可不能转，这桌子仍然是桌帘挡住谭天的眼睛，这可就难了。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，就到了门口了，桌子就停住了。谭天手中的宝剑照桌子底下扎，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见房门这帘子板吧嗒一响，一缕青烟似的从打桌子底下就出来了，直接到了院子了。谭天纵身行上桌子，一挑帘出去了，在院中站稳了。瞧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奔着自己面门打来了，谭天可躲不开了，哒哒，这东西正好打在脸上，谭天右手一捂就绝活出来了，是兵书。再看这个人一刻冲天式已然纵到房上了，谭天一瞧，嗯，郑古侠董化一吗？赶紧回到屋中，把桌子搬回来，兵书放下，带好了宝剑，往这一坐，来呀，棋牌走上，唰的一下进来48个棋牌官，左右排班，当中间一位长官，一共是49个人，参见元帅，素质天王殿，是。这49个人保着大元帅直接够奔天王殿，就进了3道宫门了。谭天唐桂林亲自击点，唐唐唐唐唐唐唐，这点声一响，这看殿的人就从梦中惊醒了，立刻收拾殿里殿外，把戳灯挂灯壁灯全都点亮了。这时候各王宫的大臣府的棋牌还有众王官护殿甲士全来了，刀枪林立，文武群臣也到了，齐聚在殿中，英王富昌升殿了，大家参见王爷，然后往两旁边一退。富昌就问呢，哪位爱卿祭典有什么重要军情议论吗？谭天迈步走到桌案面前一抱拳，王爷，臣府中有人窥视，恐怕奸细入山，对千岁不利，因此请众将到天王殿保护千岁，以防不虞。军师燕普燕云芳在旁边一听，心说哪是请众人保护王爷，明明是请大家伙保护你呀。燕王富昌一听双眉一皱，韩大帅呀，想我君臣苦心经营20余载，建山才有今天，我建山蓬莱岛左有青龙右有白虎2道大闸，三面是水，水深浪急，一面临山，山势陡峭，飞鸟难过，水面上游鱼难入啊，更有众将都是武林高手，敢说剑山蓬莱岛固若金汤，慢说无人能进，即便有人进来，这剑山之内天罗地网，小泥鳅难翻巨浪啊，元帅不必担心啊。刚说到这儿，从打这2道宫门唰的一下往里飞身行进了一个人，急如飞鸟，如同弩箭离弦，如同苍蝇脱钩，快，人到声音还到了， 哎呦，见人未必这么牢固吧？啊，这个人站在殿阶之下，脱银然昂然而立，大家伙一瞧，这老爷子不如坠脚苍龙落崖的猛虎啊，精神矍铄。哼，谭天一看董华一来了，心说今天晚上剑山天王殿有个乐啊，怕谁来谁就来呀。谭天没说话，燕普瞧着，这是董华一吗？不对呀，董华一是使鞭的，怎么别了一口刀啊？哎呀，师兄莫奇雨修不在山中，可怎么办？燕普这琢磨着，英王富昌就站起来了，左边有谭天，右边有燕普，还有三公三横左右相陪，几十位将军保着英王富昌、傅宝臣就出离了天王殿，站住身形了。殿外头王冠武士就数不过来了，灯笼高挑，照如薄昼。英王富昌就问谭天、谭桂林，大帅呀，你可认识此人吗？谭天不能说认识，王爷，微臣不识。燕王右手一指，你是何人，搅闹朕的剑山啊？ 哈哈哈哈哈！乱臣贼子哎！ 你既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何况老夫我呢？燕普马上传下命令，哪位将军捉拿此人。话音一落，有人高声喊嚷，老儿大胆到我旁来，某家打你。这一嗓子声若铜钟，一个汉子腾腾腾迈步就奔了老剑客爷了。董谦一瞧，这人晃荡荡，平顶身高，在丈一开外，膀阔三庭，扇面的身子，穿着蓝布的褂子，蓝布的裤子，头发蓬松，扫帚眉，大环眼，湿皮阔口，暴涨的钢人，胳膊四棱起金线，一看有力气，力大无穷。蒙汉，通明受死吧！斩殿将军四大金刚，生擒虎陈勇。 哈哈哈。我看你呀、啊，能够生擒死老虎，这活老虎啊，就把你给吓跑了。来吧，爷们儿， 气杀我呀！哇呀，休着你看船了！右手拳泰山压顶，挂着风声，歘的一下奔老剑客爷头顶就砸呀。他这胳膊呀，跟这房林可差不了多少啊。就瞧老剑客爷右胳膊往上一迎，嘿，这剑山蓬莱岛上至英王府昌、傅宝臣，下至武士甲士，一瞧那哪行啊，这老头这胳膊就跟麻将杆似的啊，粘皮搭了二寸多长，这行吗？大家伙瞧着正琢磨着呢，董老剑客爷喊了一声开，都有人搭茬了，看热闹了，还开呢。陈勇的拳到了，老人家用这麻将杆的胳膊往上一撩，开，咔，砸上了。哎呦，好疼！陈勇往后一退，这处抖了胳膊甩手腕啊。旁边还要问呢，哟，您弹弦子了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，你还闹呢。剑客爷哈哈一笑，往前轻轻的一纵，这右手拳就照着他的胸膛，爷们儿瞧着。其实往后一腿挺老远的了，没想到老剑客爷轻轻过来，拳头碰得到了，砰的一下，扑通，给陈勇来一大屁股墩，趴下吧。哎，还答应了，真趴下了。给陈勇爬起来，低着脑袋，脸也红了，败回本队了。 大家伙一瞧这谁呀，这么大的本事。有人高声喊嚷，我来倒倒这老小子。把董谦气坏了，说我老小子。腾腾腾过了一位，老儿休成猖狂，某家揍你。啊，好大个儿，比这陈勇还高出一个拳头来，身高足够丈二，宽肩背后也是蓝布的裤褂，腰中系着皮艇带，足有一尺多宽，上边同时件锃明瓦亮，两只踢死牛的豆包鞋。老人家往他脸上一看，这大汉一脸的壮疙瘩，眼似钢铃，青胡子茬，辫子盘到头顶，凶似瘟神，猛似抬水。猛汉，报上名来吧，活捉报嫖儿是也。嘿嘿，你比这陈勇还壮呢。朴伦信说，你要再用胳膊烫啊，我就把你这胳膊砸折了，照打吧你。右手举着拳照着老爷的头顶就砸。董老爷子不慌不忙，往上一裸着袖子，小子开，照样拿这麻将杆胳膊往上架，给朴伦一使劲儿啊，呜的一下就奔老爷子胳膊来了，咔！就听咔的一声，哎呦哇！这时候抖了胳膊，好厉害！老爹可爷不等他往后退了，伸手给他胸口一拳，砰的一下，躺下了。哎，哭通一声，倒了半面山墙相仿。这下天王殿前可就乱了。朴伦赶紧爬起来就拜回去了。有人高声喊嚷，老匹夫某家来也。腾腾腾由打英王后边队伍中走出一个人来。董老剑客爷一瞧，嘿，行，这个人身高过丈，膀炸腰圆，穿着一身蓝，轻步的搭步杀腰，面如冰铁，抱头还眼，燕害虎须，真是声如峻雷，势如奔马呀。这黑大个过来了，老剑客爷用手一托胸前银篮，小子抱抱你的明星吧。金堂无敌小霸王金角是也，大王，你是到了乌江的霸王吗？啊，过来试试。这回这金角可不敢砸了，一个黑虎掏心，唰，照着老剑客爷胸膛就打。董谦顺手牵羊，伸右手一个金丝缠腕，闪手一拽，趴下吧，小子。董老剑客爷是说到做到啊，这一句话，金角还真听话，一个狗吃屎，扑的一下。狗吃屎，要的就是你狗吃屎，回去吧，小子。这金角滚出去，爬起来跑回本队。又有一人喊了一声：“老儿休得无礼，连败我三个兄弟，某家揍你！”呵，董谦心说：“这剑山蓬莱岛的大个可不少啊，这个人好像半截冰铁塔呀，看面貌面似冬瓜皮。”青中透上，眉毛有九道旋，吊开眼，蒜头鼻子，火盆嘴，暴涨钢牙，扎里扎沙，就跟掐了尖去了根的钢针似的。穿了一身青，腰中系着皮艇带，踢死牛的鞋，太阳镇堵着，眼睛鼓着，一身的腱子肉。啊，行啊，小子，你上猛虎下山呐？啊？告诉老爷子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接到赛孟奔魁火，老头，我跟你大战三百合。哈哈哈哈，叔辈呀、啊，甭说你耶，就你们剑山的金石大帅，谁敢跟我说战个三百合？你是举了顶的孟奔啊，你就进招吧。 气杀我呀！哇呀！他叫唤着双拳双风贯耳，就奔着老爷子左右太阳穴打来了。老人家往下一蹲身，轻松出水，右手照着他前胸一打，劲头可真足，砰！就这一下，您再瞧魁虎，仰面一倒，这脖子一窝，来一跟头，呵，出来的可是见山似蟒啊！让老剑客爷一拳一个，一下一个，一扫而光。剑山蓬莱岛英王傅宝臣跟手下这些人一看，这个老爷子玩玩笑笑就把仗打了，君臣脸上全都变了颜色了。英王傅昌就问彦普：“老军师，剑山四猛都败了，军师你另派能人呢？”王爷，您不要着急，穆亮父，众位将军量力而行，不要自取其辱。话音一落，电报宁腰蹭了一下纵身行过了一位老朋友，某家领教。老剑客爷一看，这位中等身材，细腰炸背，满头的金发，长得粗眉阔目，鼻直口正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穿着一身紧身的蓝裤子蓝褂子，脚下是高跟薄底窄腰靴子，身背后插着一口单刀。董老剑客爷哼了一声：“这位抱着拳，老英雄，您身手非凡，连败我剑山四猛。某家是金头龙赵登前来讨教，请吧。”这赵登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乌龙探爪，唰，奔着老人家前胸就是一掌。这人一张嘴，一伸手，老剑客爷就知道了。就您一掌还没过来呢，剑客爷知道剑山蓬莱岛可换了高点的了。老剑客爷上左步立右手，左手春云乍展，往这赵登的右肋下一掖。赵登一看，马上坠肘沉剑，用这右肘一压，跟着蹦起来一个劈山掌，唰，甩手就过来了。这一手呢，也叫摔子。老剑客爷暗中点了点头，心说这赵登有几年的苦功夫。您看这董谦多大的份儿，一出手就知道你有多大本事，一出手就知道你练了多少年的功夫。老剑客爷想看看他的本事，两个人就动上手了，打了五六个回合。其实呢，凭赵登的能耐，一招就得输。剑客爷要看看他真才实学。几个回合，老剑客爷心说黔驴技穷了，只此而已啊，就这两下子还跟我动手呢。这时候赵登右手过来，就奔着老爷的哽嗓咽喉来了，扫好。老剑客爷点出对方招手，左胳膊从中路反乱子一压，这赵登就往前栽了。剑客爷用劲一送他，您再瞧赵登腾腾腾倒退五步，扑通来一屁股墩儿。董谦威震天王殿，下回再说。 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，距离是一份抗争，曾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， 考验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，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。